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这个海南的事儿哈。因为呢，三月的最后一天啊，中国房地产市场呢，有史以来最严苛的一个调控政策在海南省落定了。一夜之间，这个海南的这个楼市呢，也是迎来了一种新的篇章。那么新政出台之后，对海南的楼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哈？那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事儿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这个微信公众号北京拆哪儿的拆哥，您好。 哎，你好，高老师。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关于这个海南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还有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重播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周末的话是7点到7:30重播啊。大家呢也可以根据时间来看一下，听一下。好，那我们今天既然说这个海南啊，虽然说这个。从三月份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啊，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度呢，还是非常的这个居高不下啊。而且呢，之前关于这个自贸港啊，大家可能对它的一些理解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最开始这样吧，我们把海南现在的一些情况，先总体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啊，对，是这样，4月13号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宣布啊，在海南全岛啊，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分步骤分批次啊，来推进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政策体系的制定。那自由贸易港啊，实际上是对外开放最高的一种开放形态。那么，其实举两个亚洲的例子啊，一个就是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就是新加坡。那自由贸易港的特色就是，第一啊，简单来说啊，这个没有，很多的东西是没有关税的。啊，零关税。另外呢，它人力啊，包括资本啊，可以在自由贸易港啊自由进出。啊，当然在目前的时间表来说啊，国家要在2025年啊初步建成自由贸易港。那么它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海南这一轮的政策啊，和去年4月1号的雄安新区啊是并驾齐驱啊，是中国一北一南两大政策的一个高地。啊，当然这个含金量远远超过其他的新区啊等等。那么从海南的一个角度来讲啊，它的这个建省办经济特区啊，今年是30周年啊，30而立。根据国家的说法，就是30年啊是砥砺前行啊，那30年呢也春风化雨。那在这30年中，海南的经济啊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那么但在今年啊，在4月13号之前，其实大家还可以说是一个概念啊。对于北方人来讲，它是一个旅游、度假、养老的岛。 对。 但是从2018年之后，它会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昨天的人民网旗下的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啊，这个有个社评就说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海南请你做新时代的超级深圳， 这个定位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深圳啊，全国的 GDP 啊，就经济总量啊，是70万亿。那么深圳一个副省级的经济特区啊，它这个1000多万人口，现在就达到了 2.2 万亿啊，这个体量啊，对全国来说都举足轻重。因为深圳的确发展的这个产业呀，包括对接香港方面啊非常强。那么海南，那么深圳的面积啊只有1997平方公里，就很小啊，相当于北京的1/8。 嗯。 但是呢，海南是 3.5 万平方公里，大概一个面这个本岛的面积啊，就34000多，那这个面积相当于啊，整整是两个北京啊，北京差不多正好是两个北京，那么相当于呢是17个深圳，但是海南现在的这个 GDP 的经济总量，目前只有这个4500亿，啊，这个是1/5啊，人口也不如深圳啊，差大概一半左右，所以说未来从2018年起啊，这定位就比较简单啊，就是新时代的深圳啊，不是说深圳不发展，只是说呢海南它的政策自由贸易港，它是一个远超现在啊包括上海自贸区和这个的一个政策体系啊，所以说它是未来中国啊最南端啊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啊，也是未来啊开放的一个高地，一个金色的名片啊，所以这 3.5 万平方公里如果是像它的产业导入和这个金融各方面啊，资本的一个便捷的流通啊，它一定呢会经济啊会加上更大的引擎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比如说对于整个这个海南来说哈，毕竟它也有各种的一些政策， 对 啊，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无论是限购政策，然后还是说我们其实各个地区的一些政策。 海南其实是其实这样，之前在1到3月份也在这微信公众号包括这个微博也跟大家提示啊，说可以早买。那么4月份出了这个政策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在关心这个话题。海南的政策是目前全国来讲是最为严苛的之一。当然它的限购和限售没有雄安新区这么严格。它毕竟是一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有几点。第一，从地的方面来讲啊，国家在这个14号公布的文件里明确指出啊，这个是非常级别非常高的一份红头文件，建设用地实行最严格的零增长，这个跟北京一样啊，就是建设用地零增长，北京可能还是负增长，但是它海南是零增长，就不会从现在啊规划图里定的这个面积是不会增加了，而且是海南是拥有全国唯一的省级规划委员会，那北京是这个国土和规划委是市级的啊，这个全国只有海南是按一个省级的规划委，而且呢一个岛，这个岛海南岛啊是按一个城市来规划，而不是按照一个大城市的思路啊，而不是说海口三亚陵水啊独立各自为政出一张图，它是全岛一张图，一个规划委，所以建设用地是不增加，这点是很明确。那么第二点就是100平米以下的房子啊，在新拿的地和新报的规证啊，当然这个各地执行也有区别啊，是不再批建，为什么呢？其实跟这个跟北京有点像啊，要降低整个的这个人口密度，当然这个不是说不仅仅产业，因为现在如果说啊大量的度假的这个客户去购买啊，这个人口密度增加会对岛的承载力是一个挑战， 对、 啊、 因为它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淡水资源呢， 淡水资源和电力等等，当然这个问题呢是在2016-2017年公布的啊，就是100平米以内是不再批建啊，未来定位是高端啊，就跟北京有点像啊，说我这个当然也就是我这个有的地啊，就是定位就是肯定是这个啊高总价啊，就这么一个选项。第三呢，就是中部有几个县啊，县级市是不再对本县以外的人来销售商品房了，所以这个也买不了了。因为为什么？因为 五指山之类的是吧？ 对，因为它在这个岛的心脏的部位啊，这个热带雨林啊这些啊是不能去再开发了。 对 啊， 一定要保护。 对，然后第四呢，就是限购限售，就大家都关注的。首先说限售啊，就现在统一就5年，所以这个不能讲投资了。所以说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来说呢，它海南应该讲叫家庭资产配置。就是说你这个希望有更好的空气啊，这个阳光啊，更好温度啊，养老度假等等啊，甚至来说你可能是一个家庭资产配置啊，而不是说你投资啊炒房，这种是不允许的，因为它5年你从拿到房产证5年之内是不能够上市交易啊，这个点是非常长的啊，非常长。另外限购的 限购其实跟北京一样，就连续60个月了。 嗯， 这个标准非常高啊，一般外省人很几乎没有啊。这个除非在当地工作，度假人群不可能有当地60个月的社保， 是的， 这个不可能。 嗯， 那限购区域有多大？其实一点都不大，只是一小部分。 嗯， 只是大家没有注意，有几个部分。第一呢，两个大城市，一个海口，一个三亚。那这两个城市呢，只是局部的。啊，只是局部的一些区域，还有大面积的区域是没有限购的， 嗯， 啊，只是一小部分。另外呢，这个文昌啊，文昌啊，文昌这个还有呢，包括海棠湾的一线海景啊等等，这些是限购。其他的大部分，除了中间几个不对外销售的啊，基本上是不限购的， 嗯， 啊。但是呢，只能外省人的按家庭为单位只能购买一套， 嗯， 啊，就这点区别啊。一般大家我觉得不是炒房情况，一般买 一套也就够了， 对， 对 啊，对，就 是啊。所以就说可能就是大家以前一听到说海南亚限购了，那我是不是就不能买了？其实也不是啊，因为刚才提到就这个限购的这个区域呢，其实并不大， 对， 只是在某些地区，而且还比如说有些地区还不如整个区域都限购，而是比如说它有一定的这种划片吧，相当于 对对 对, 对 吧？那这划片之外的，那我们比如北京人想买这种第二居所的啊，有这种养老需求啊等等这种空气需求的，想去居住的，还是其实是可以买的。 没错啊， 嗯，然后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限购的一些情况啊，那可能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具体聊一下，因为可能呢，大家对于海南，比如说我要去买房，首先我得了解这个，就跟咱们北京似的，你也了解东城西城是吧？然后海淀它是一个什么状况？ 对， 那放到海南上，那可能就我们要了解一下海南现在都有哪些比较热门的一些这种区域，而且以后发展什么都不错。对于作为我们第二居所，我们其实是可以去购入的啊，这些区域我们大概都有哪些？ 对其实这样两个大城市，一个省会是海口啊，这是配套医疗教育都比较全。另外三亚大家都知道是最， 嗯， 气候最暖和啊， 嗯， 这个在南端啊，基本上是一望无际都是海啊。这个三亚，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热的文昌、琼海、万宁、陵水啊、包城吧， 嗯， 这几个。像西线的几个呢，都不是属于热门地区啊这些。 嗯，所以那就这几个区域呢，比如说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点和缺点没有？比如说像海口可能相对来说潮，就会比较潮湿一点， 啊，潮湿一点啊。 那三亚呢，可能就是夏天真的好热， 对对， 对吧？就是他们有没有各自的这种优缺点？ 就是您说的，就是三亚干而热，嗯，啊，海口这个稍微冷而潮湿一点，但这个冷呢相对的， 嗯， 啊，在冬天 那肯定你要跟北京比，那是没法比的， 对对对， 嗯。对，那其他的一些地区，比如像陵水、万宁、澄迈，那很多对于北京来说就不是很了解。 对，它梯度的，像就是它是按就从三亚再往北东北方向沿着海岸走，就是陵水再往上就是万宁，就比较简单。 嗯 啊，气温呢，最高气温和平均气温也是逐渐递减，像万宁就比三亚低那么几度，其实比较舒服了。啊， 嗯， 干湿度呢也适中。 嗯， 但是万宁不好的原因就是它配套稍微欠缺 一些。 啊， 那陵水呢？陵水这两年 陵水是应该今天会住，就是 重点的会说一下。 是因为未来房价最高的一个片区啊，当然这个应该是海棠湾啊。陵水呢是位于整个岛啊，因为海南岛有人说像鹌鹑，有人说像雪梨， 嗯， 在它的这个下部啊，在三亚的这个沿着海岸线往东北，为什么这个片区很多北京的人去买？当然在前几年买的人多一些，因为它的整个气候比三亚还舒服一点，但是它那个干湿度是最也是偏热一点啊，在北纬18度以南。 嗯， 那这个陵水呢有几个湾啊，就是所谓湾啊，所谓湾的话呢就是这个有沙滩啊，这个比较贴近于海平面这种，就是海棠湾、清水湾啊，这个土富湾， 嗯， 啊，包括香水湾这几个， 嗯， 还有一个离岸港。离岸港呢是目前的这个海底的深度啊，到海岸线这一块是不够，还要往下挖一些，要停国际邮轮。因为国际邮轮其实大家知道，可能你住在一些，我在北京，如果你住在一些比较高档的片区，你会看到有的店叫皇家加勒比，皇家加勒比就是特别牛的一个。大游轮，这个游轮可以认为是就跟比这个泰坦尼克号还要牛很多，然后上面就是一个海上之城啊， 嗯， 甚至说一个小区都建在一个船上，就这么一个概念。那么皇家加勒比就是这种国际游轮，现在有到这个韩国的，有到日本的航线，远的可能更远啊，到东南亚。那未来这个像离岸港就定位说啊，这个未来这些国际游轮，甚至从中国大陆啊，包括从台湾、日本等等，包括其他的客源地啊，东南亚啊，会把这个客源啊通过游轮啊拉到这个海南啊，在这做一个停泊。 嗯， 但这个游轮前提啊，就是必须海的这个就是临近岸线的这个 吞吐这个水深要足够。那离岸港也定位是国际旅游岛的这个新示范区啊。当然这个就是几个吧，刚才说的四个湾再加一个港是就领水的精华所在啊，都是全部是贴近于海岸线。 那一般像领水的他们的这种购房都是这种大改善或者是这种别墅 大改善，因为都是应该是目前全国当然前几年房价也低啊，如果能在海棠湾买应该是全国比较有钱的一批人啊。因为经历了16年到18年到目前的一轮暴涨，其实为现在还在涨，它起步价像别墅未来应从现在来说啊都是5万多的，未来的起步价应该就是7、8万别墅啊，那就是这种海岸的别墅，它的海岸呢就是也潮，但是肯定比要海口那要强很多，就相对来说能够适合居住，一定是最富的人在那儿去再买别墅啊，没有什么疑问。第二呢就是高层啊，高层的话，现在的价格像海棠湾就基本上就在4万起，那临近的一个叫清水湾，其实这个目前稍微离海有一个2公里到3公里距离的啊，在25000左右啊，当然这个25000左右啊，就是这个价格，但未来这些像海棠湾、清水湾啊，未来绝对会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因为就是那点海岸线，而且是最海南气候和整个的包配套最精华的所在，而且没有房了啊。 刚才呢，我们也虽然说到这个海棠湾啊、清水湾啊，等于这块的一些这种区域哈、啊，然后其实我们也简单说了说关于这个预判的一些事儿啊。 对。 就这样，我们既然借着这个由头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你觉得这个海南整个这个房产的一些这种预判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因为现在是国家定位呢，就是海南作为全岛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很大。虽然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全国目前有11块牌子，未来还会增加。但是呢这个像每个单独片区原则上都不能超过100平方公里，就比较小啊。像海南 3.5 万平方公里，这个就很大啊。当然这个第二呢自由贸易港，这个远远超过自由贸易区，其实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啊。那么你可以认为它到深圳其实是很难，就是从它的发展，因为毕竟这个基点也不一样，包括整个的产业的导入啊，这都不一样。但是它的潜力就是从现在的基础是比较弱的，从产业角度现在只有旅游产业，其他的话都是比它未来有几个，一个是高端养老啊，就刚才说到的，第二个呢是这个高端旅游啊，高端旅游接下来是互联网啊，第四呢高新技术产业，第五呢是这种对外的这种国际贸易及金融啊，几个这其实很厉害了啊，这是非常厉害的几个。目前海南的均价啊，没有一个全省统计，但是大概来说应该是18000左右，但是这个呢未来应该是能到25000到3万，这个问题不是很大，这个周期可能得需要3到3-4年以内吧，但具体周期得看。第二呢分城市，就海棠湾加清水湾这两个应该是急先锋啊。那现在就刚说到厦门啊，厦门的这个岛上新房啊已经是6万起步，甚至高的话9万多，二手房现在基本上好一点次新啊也是在5万到7万啊，甚至也有卖到8-9万都有，也没有出现太多的下降的苗头，因为厦门岛上没有房了。那海南其实气候从陵水这几个湾来讲啊应该比厦门还要好一点点，但是呢目前的价格还是有差距，但未来肯定会追平啊，那就是达到一个评级啊。 那刚才我们一直也是这个聊哈，你觉得可能配套你觉得最好的可能就相对来说啊，就是还是这个陵水以后的发展可能会不错是吗？ 对，陵水呢是这个陵水黎族自治县，自治县跟它不，因为海南岛呢很多县和市啊都是县级，但是它呢不受这种地级市的管理，像三亚现在是地级市，那未来陵水不排除和三亚整合，因为这组成一个大三亚，现在也有这趋势，因为你不断城市三亚在往外扩，基本上就是由于这种蔓延的趋势。那陵水它有几个像六星这个所谓六星级酒店亚特兰蒂斯啊，这个包括一系列洲际酒店的高端的产品线都建在陵水这个海棠湾啊，包括现在目前国内最大的离岛免税店的这个海棠湾的国际购物中心啊，这个非常大 啊，而且免税，很多的一线的奢侈品是还是比较优惠，就基本上税很低或者没税。那这个现在的免税额度还是比较低，我记得是16000，未来可能大幅扩大，包括国内的人去买，它也会有限制，你不可能买很多10万块钱、20万就成代购了这个，但是肯定也会放宽，这个免税也是很多。第二呢，这个对国外的这个游客啊，这免税也会增大。另外呢，整个的从酒店和医疗啊，301的分院啊，趁着这个都是在这个海棠湾，清水湾跟海棠湾呢，这是这个不远，而且呢，这相对房价便宜。 嗯 啊， 那我比如说刚才我们聊到，其实它的这种发展包括配套还是不错的哈。然后另外现在基本上就是那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房子了，是不是？ 很少了啊。 嗯， 但是这个在那买就买大开发商的，小开发商这种就相对来说，尤其是最怕的是没有预售证。 嗯嗯 啊，有的这种情况，你这个让你交一个首付或者让你交全款，没有预售证就不能往签，不能往签呢，它就有毁约或者加价的可能。 对，是 啊，所以这种风险比较高，要买就买大开发商，有预售证啊。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海南的一些情况哈，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个自贸港说起，然后包括我们也把一些这种区域呢跟大家来聊一下。当然，有可能今天一期节目不可能把所有的海南这个区域咱们都说得很清楚、很透彻，那我们就先挑那么一两个啊，相对来说比较火的一些区域跟大家来聊一下。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微信，比如说您比较在意哪些区域哈，对哪些区域相对来说比较的感兴趣哈，也是可以我们来互动一下。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动感北京啊发一信，说好多人都说海南能治鼻炎是吗？对，那边因为空气好嘛。对吧，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有些人他的鼻炎，比如有的是那种过敏啊，或者有的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空气的问题啊。 对 对，所以就是确实有些人在那边确实好很多。对，然后这边他还问说海南这个宝亭的房子怎么样。 宝亭反正这些呢， 宝亭是在哪里啊？ 在那个在中间， 中间是吧？ 对对对啊，但是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特好选择，因为它的配套，还有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展都会偏弱。其实还是东线加上两个省会加三亚，这是比较好的选择啊。 那比如像你觉得这个配套以后啊，咱先不说现在，比如刚才你提到像海南湾这种比较发展比较早，或者说也比较这个高端的一点，那未来配套肯定不错。那比如说像相对来说还可以的，比如就像我们很多人到那去居住的话，无外乎就那些嘛，一个是交通，对吧？ 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有点这种医疗，你别到时候连看个病的地方小病的都没有，然后什么大型的超市啊，也就这些嘛。那你觉得相对来说，除了这种像海棠湾这种比较高大上的，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比较适合我们？ 就看总价预算是吧？我觉得清水湾就可以，清水湾就稍微便宜一点。 清水湾大概是多少钱？ 现在也25000左右。 25000左右。 对，当然这是便宜的啊，便宜的啊。 嗯，然后那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有朋友问到说，想这个文昌怎么样的？听说有朋友说，听说是不是文昌会有那个旋风 台风登陆点？ 台风登陆点， 它那个就稍微潮湿，而且就更潮湿。 嗯 啊，但是它那航天发射基地啊，就是说卫星从文昌发射基地发出去啊，因为这个纬度，因为有时候卫星发射讲究一点，要纬度低一点。 嗯 啊，它可能这个航天上的技术要求在文昌。那文昌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景观，但是就是潮， 潮 就是潮啊。 所以就说，如果不怕潮的话，倒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去这儿。 不太适合有一些关节， 对 那个就比较麻烦， 比较潮。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沃也问到说，这个海口的房子现在怎么样啊？ 海口的房子现在其实是可以买的，因为它现在均价是一万八左，17000到18000啊，跟省均价差不多。但这个海口在整个，甚至它不如不说海棠湾加清水湾，它甚至不如万宁的价格啊。就说 为什么呢？它既然是一个省会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它会不如这个万宁呢？ 不是，它其实整体还是跟万宁差不 多， 大体相当，只是说有局部的区域，万宁还是高，可能2万，有的2万5，那海口可能2万出头。 嗯， 一个呢是气候问题，它呢偏潮湿，偏潮湿。第二个呢就是景观，因为南边呢对的是那个南海，它的这个还是不错的。但海口的景观是琼州海峡，这个海峡只有20公里，相对来说，而且你看，比如你往这个北去看啊，其实你看比较浑浊，甚至这海峡就没有什么可看的。 对，这倒是。

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海南的这个房产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还会跟大家讲一讲其中啊比较重点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陵水呀，或者说像这个城脉呀等等哈，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问啊。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来自微信公众号北京拆哪儿的拆哥，您好。 哎，你好高老师。 嗯，大家呢继续重复啊，有什么问题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今天中午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消息，自4月16号起啊，按照便民、公正、诚信的原则，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呢是正式启动。那这个是全市进一步的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将为长期在京、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居住，还有符合条件的一些普通劳动者开辟一条全新的落户渠道。那申报呢将会统一的通过用人单位来进行。那通过这个互联网的信息的一些系统来核验资格的条件，填报各项积分指标，大部分申请人足不出户，您就可以完成申报的一个全程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对对，嗯，但是现在来说，可能很多人在算自己的分数啊， 嗯， 具体反正有的人说是100分以下，可能希望可能就在比较渺茫啊，但是这个目前可能跟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啊。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据了解，去年11月啊，市住建委组织各区开展了2018年的一个整治项目的一个申报。全市呢16个区初步上报2018年计划整治项目呢，一共是105个，涉及住宅楼呢是1249栋，655万平方米，7.9万户。那资金总需求大约呢是102.6亿元。城六区和通州区的30个整治项目呢，已经列入2018年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这样一个专项行动。 对，像老旧小区整治呢，就几个方面，一个社区的这个社区环境的整理，第二有的呢是要加屋顶啊，包括整个的粉刷加固等等都算。 嗯， 那你看其实总的需求资金呢是102个亿，总的面积的话呢涉及是665万平米啊，当然你折下来的话呢单方的成本呢就接近2000块钱啊。 嗯，所以但是我觉得这种好事呢还是很多朋友需求的，尤其一些老区比如加电梯的那种。 对，那个其实对房价还是比较 对那个，而且真的是很迫切需求的。你像现在很多这种二环呐、啊，这种就是比如东西城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比如买学区房啊，但是为什么就觉得它老破小，就是各方面都不习惯，都不方便。其中这个电梯真的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电梯很重要。 没错。好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第三条信息啊。三月以来，全国呢超过20个城市的一个合计的发布房地产调控政策内容达到了26条，叠加1到2月份的超过了50次调控，年内前3个月，全国呢主要城市发布房地产调控的已经超过76次。这个经纬中国有关分析师呢就认为说，在新一轮的调控显示，楼市调控政策呢并没有放松，并进入了一个深层次的一个调控，政策会更加的精准化，或者是有这种针对性，而不是大而全的一刀切。嗯， 没错，其实在全国的一个方针就是因城施策嘛。 对。就是跟以前我们学过什么因材施教是吧？ 对。 然后到这个城市上也因城施教了嘛。好吧，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2018年啊，这个一季度土地市场的供需两旺，出让金呢同比增进了40%，那楼面的均价涨幅呢较去年的同期收窄，溢价率呢整体下行。最近呢也是有数据显示说，3月份啊，全国土地的供应量呢同环比啊均增，整体成交量同比增进呢是70%，楼面的均价以及溢价率呢还是同比的均降的。 对，其实这个全国的这个土地呢，其实还在整体还是加，也是在这个供应量还是比较大。 嗯。 但是呢，因为各地像一些一二线城市有限价，包括它的这个叫限房价净地价的政策，这个包括有的城市地价也是有一个参照，所以呢，你看到它的这个溢价率和单价啊，其实啊并没有增加。 嗯。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条信息。3月份北京市呢新房一共呢是成交1411套，环比下降0.77%，同比去年3月份下降了35.54%啊，成交面积是17.22万平方米，环比下降5.73%，同比去年3月下降52.46%。那在本月的各区域成交的销售排行榜当中，海淀以468套位居榜首，平谷、密云分别呢是165套和116套的成交量呢是位居第2、3位。 这个可以说一下，第一呢，3月份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上了10000套，这个10000套呢什么概念呢？其实是正常温和，底部啊，底部其实是10000套，不算一个市场温和，就是说特别这个往上涨的一个状态，只是说呢企稳的一个象征。 嗯。 但是新房的量很少，只有1400多套，和10000套呢只有1/7。第二个呢，从北京为什么海淀是成交量啊在这个各区中排第一啊？因为有这个共有产权的商品房啊，也算在整个的一个统计口径之内。啊，包括中铁碧桂园等等，它是算在海淀的，所以这468套里有这部分形态的出现。第三呢，这个像海淀，我预判在上半年可能还会有这个成交高峰，因为几个项目，像百望府啊，就是这个冠城大通百望府啊，在永丰，也会陆陆续续的往迁，因为已经应该拿到预售证了啊、也会有一些房源啊陆续往迁，包括那所以海淀。它呈现了一个这个成交比较猛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然后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这海南的事儿啊。然后呢这样，我觉得咱们还是先把大家的问题这个说一下，然后看看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比如说陵水啊等等哈、如果来不及的话呢我们把陵水放到下一次，因为毕竟呢我觉得不是陵水那个澄迈啊，因为我觉得澄迈这一块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房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包括它整个的一些地理环境、咱们需要一大块时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来，我们先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有朋友问呢，先说一个跟海南没关系的，李梅问到说，这个二手房的公积金贷款购买之后多长时间能拿到房本，为什么？ 这个房本跟公积金贷款您说是二手房、 二手房 这个东西公积贷款批贷需要时间啊，这分国管和市管，批贷完以后呢这个预约缴税过户， 对 啊，过户呢北京一般呢是第二工作日就能出房本，拿到这个呢去你 当然得看你有没有贷款，对吧？ 对， 你既然有公积金贷款了，那肯定贷款还得拿到银行去做一些什么抵押呀什么的。 对， 这个是。但是一般情况下，好像最多吧，这个半年应该就能拿到了。 您说房二手房其实挺快的，就是过户之后第二天。 但是他不是拿到银行去做抵押了吗？ 拿到银行抵押，我知道。 对吧？ 这个周期， 最多半年吧。 最多半年、 应该不用，应该是两到三个月，这个看情况。 对，所以我就说最多嘛。 对对，最多、 最多半年，您差不多也就拿到了。当然，基本上应该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对吧？啊，好，下面来说海南啊，来，这边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鱼说蔚蓝新城还有房，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价格？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太具体了， 太具体了是吧？对，这个您最好说说它是在大概什么区域，我们就能大概跟您说一说这个价格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朋友问到说，这个海口限不限购？这个刚才咱说过了，这个海口在某一些地区是限购的。 它是两个长条，一个长条叫老城区，第二个呢是叫南部生态保护带。那这两个呢，相当于在北京是就是两个狭长，南北很短，东西很长，两个条，就这两个条内限购。还有很大，像它市政府就是海口的通州啊，就是西海岸，就市政府都搬过去了，八年前搬过去，这个片区是不限购的。而且中间像南部的观澜湖啊，观澜湖在这个绕城以南也不限购，观澜湖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片区啊，就包括像冯小刚的电影公社就在观澜湖，这里边有10个高尔夫球场，然后呢有这个电影公社，就是像什么芳华呀，像1942都是在那儿拍摄的， 海口是吗？ 海口啊，观澜湖啊，这个火山岩的一个在火山岩的这个地基上打造的这个电影城非常不错。都是在观澜湖，这个地方都是不限购的。 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123问到说，这个鲁能的这个海南的那边山海天什么的，说现在房子怎么样，均价多少？ 均价多少？这个再查一下，因为现在出了这个四月份的政策之后，其实大家都是想涨价的。只是因为呢，很多新房它受政策的调控啊，就跟北京也很像啊，就是之前比如说17年拿了预售证，把这个证都拿到规定了一个价格，你不论你想涨价也不能超过这个天花板，有这么一个政策。 对、就等于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不是说你随意要价就可以了。 对， 对吧？然后这个 ZJF 说，请问海南哪个地方的湿度小点呢？说感觉是海口还是有点潮。 那就是陵水、万宁、三亚嘛，这几个啊。 城外应该也还可以吧？ 城外比海口好一点，因为它有这个火山岩，火山岩本身是吸潮的， 是。 所以在这地貌上来讲呢，还是城外是略好一点，但还毕竟它不是这个北纬18度以南。 哎，那你觉得，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说想去试一下这个什么季节去会比较合适？就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要去体验一下，对吧？那我要看看这地方潮不潮，那肯定找这个地方最潮的那些季节。 最常有冬天嘛，冬天就湿冷嘛， 冬天对。 就是海口这个买房不要买。离海岸4公里以内，就稍微你远一点好，就好一些啊。 好的，来，我们下面再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的问题。然后小携手一生啊，说想问一下，现在琼海怎么样啊？说有什么样的发展没有？ 琼海是在万泉河的这个沿河发展，但它整个市区是不临海啊，它不像就是离海距还有一段距离。琼海就是一个这个博鳌镇嘛，博鳌镇是。现在有一个国际医疗先行区，下次可以讲到啊，这个定位还是比较高的。市区呢，因为琼海是市区的发展整个来说还是不错的啊，从配套，但是它就不临海，没有一个景观，适合在那个养生 、 但海景是没有了，市区的话。 我觉得看人吧，这个有的人喜欢海景，像我就不太喜欢海景，我就喜欢森林资源。 对，琼海还是有一点潮湿的情况呢，比海口强，还是它是你就想一个梯度嘛，最北边的话是肯定是最潮的，最南边呢比较干燥，中间过渡，它还是偏潮一点。 这个跃然心中说，问一下文昌有限购吗？文昌有限购吗？ 文昌我记得是有的。 说购买的话投资怎么样？除了这个航天城的建设之外还有什么利好吗？ 其实来说的话，它一个是就航天产业的一个导入但是其他的目前来看没有其他几个地方这个利好比较明显。 所以可能还是刚才我们说像什么万宁啊、陵水啊或者澄迈啊，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是不是？好的，我们这边呢还是有朋友说，还赶紧先说说澄迈吧，我们这边都挺想听的，要不说一说吧，说不说这个澄迈大概它现在目前里面分为哪些区域啊？就像比如它里边挺大的嘛， 对， 那可能也分为不同的一些区域嘛。 对，其实澄迈还也分，其实买的人比较多的，因为它相当于北京的燕郊大厂，因为它呢是澄迈县。不受海口管辖啊，它是省政府直接管辖，但是它临近的，因为海口其实在过去来讲它比较偏了，是长寿之乡等，但是它位置比较偏，但是海口的市政府在八年前搬到了在比较靠外的这个西海岸，所以西海岸呢这个位置 就是新的市政府就很像通州了，非常像了啊。那这城外其实挨着，距离它的这个海口的市政府其实反而是更近的。 更近的。 对，就很像燕郊大厂。 嗯。 那这个城外就是一个叫迎宾半岛，它是一个半岛啊。另外就是老城这个片区，老城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包括这个融创的盘等等。其他的城外呢，在沿海还有一些房子，但是那个就相对配套会偏弱。 嗯。 啊，那城外来讲，像现在的这个临近海口的位置啊，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有高铁站啊。 嗯。那一般比如说它的这个医疗啊，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教育啊什么的这些怎么样呢？ 医疗因为这样，它这个肯定跟海口还是有差距。但是它这个目前啊也在往上，医疗条件它基本上还算比其他的西线的城市还要强一些。 嗯 啊， 它的老城区，因为我没有去过啊，我想问一下，它老城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给大家，就是属于那种就看起来就像是那个城市一样啊，还是说比如农村的这种风光会多一点？ 啊，就是一个城市，但是发展状态目前还比较初级。但是城迈，你看现在京东的海南总部是落户在城迈，它离这个海口有个美安科技城也不远。这个位置呢，就是未来一些互联网的公司啊，包括这个可能，因为它有很多待开发的地，就是我尤其和海口交界这个位置，所以是能引进大量的产业。因为这种产业一定是中高端的， 嗯， 它有产业就会带来整个的发展啊。 所以等于说未来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 嗯，然后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整个这个区域的能买到房子的一些这种地方，离着这个比如高铁站呐、啊，或者会距离很长吗？还是说会比较方便？ 还行，因为它有一个高速，正好是这个能经过城外附近， 嗯， 还不错，因为毕竟因为市政府从老海口老城区搬到了西海岸，所以它就整个就是捡一个漏，它就近水楼台先得月， 嗯， 包括整个未来。海口的这个轮渡包括大桥应该是在西海岸，所以如果是大桥在修的话一定是在放西海岸的可能性大，所以这个呢它的整个配套对外的交通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湿度来说比应该比海口的一些区域还要好， 嗯 啊，要更干更适合居住一些， 嗯 啊， 它那边的房价大概是多少？ 这个不一样，现在基本上你按一万，像不同盘铺一样，14000到16000，基本能买到一个房子啊， 嗯， 基本上能到这个程度。 然后面积呢，或者说它的这种是这种刚需多一点， 像有融创，比如说融创盘，那可能70多平米能买到一个两居，对吧？这种就100万左右。但是这个在三月初政策之前，其实还可以买到，那时候还可以贷款，这个30%-40%都能贷的，有的能贷得到。你手套的话，这样呢，那么。它的价格在100万左右，其实这个也涨上了，比16年肯定也翻倍了，但是还可以，现在有上涨的趋势，因为毕竟，它的这个总价并不高， 嗯 啊， 然后基本上那边现在就是什么类型的房子会比较多一点，别墅类产品，洋房还是说 洋房多一点， 公寓啊， 嗯， 洋房 和高小高层， 小高层多一些， 对 啊，但是面积基本上也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七八十吧， 多一些 啊， 嗯嗯，反正就是这种自住啊，然后兼顾养老啊，还是挺好的 啊，没错啊， 嗯嗯，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海南的一些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还有您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我们节目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的直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的是重播啊，周末呢是7点到7点半来进行重播。那如果大家呢这个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哈，都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去提问，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这个回复大家。看看里面问说这个按期啊已经还款3个月了，还没有拿到房本了，正常吗？怎么办？其实这个房本如果您要是正常抵押给了这种 放款了，就应该是他所有手续都办完了。 嗯， 这样情况你可以催一下，你要买二手房，你催一下中介。 催中介。 对，应该是。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就是可能有快啊慢的一些事儿吧。您问一下，中介， 嗯， 啊。按说这个东西又不是说人私人去拿的去做什么事情。 对，如果你是小贷公司，有的可能就，但是你正常按揭是不存在的。 对，应该没什么问题。您可以去问一下中介哈。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问到的是北京的一些区，那你就比较熟了，是吧？来，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说，像拆哥你好，说7号线这个黄场村寨，就是那个和17号线的这个北神树啊，比如说因为那块有什么富力又一城，北神树这边呢有润丰岭上，然后太和石景园啊，包括还有像次区北这边兼顾资助和投资，说不考虑上学，说哪个区域更加合适一点？ 富力又一城这个区域呢， 就投资的话，其实像那个台湖像次区这个位置是算通州，你要有通州的这个占通州房票，其实自住来说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台湖的现在新这些新房也是有空间的，比如万科的这个翡翠四季在台湖，这个可以，就是要在台湖买就买到品质最好的房子， 嗯 啊，这个一定的。第二，富力又一城呢都是二手房，这一轮下跌也比较明显，如果投资呢我觉得更合适，因为下跌的多啊，而且地铁这个因素呢，其实7号线是这样，有的地铁线对于某些片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基本都释放完毕了，因为本身交通都很方便。但是富力又一城就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它本身交通是比较不方便的， 嗯 啊，包括它上高速等等都不方便，所以地铁来说对于它来讲就是救命稻草。那救命稻草的出现对于房价啊，而且在一个深度下跌的一个现行状态下，那肯定是投资比较好的啊。 嗯，好的，来，其实我们虽然现在大家这个不讲究这个投资这事儿哈，但是一般这种自住是坚固的，对吧？ 对， 所以呢，就是大家呢可以好好的选择一些这种片区啊， 对， 一些房子还是比较重要的。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刚才于说那个，刚才说那个未来新产业村就在清水湾啊，说 清水 湾现在这个房价是怎么样子的？另外那边现在还有房什么的吗？ 清水湾还有一些，它基本上就是20000多的起步价，2万4、5万的起步价吧， 嗯， 啊，高层啊。 嗯， 别墅呢就更贵了啊，这个35000以上了。啊， 嗯，然后那个我们这边也还有朋友问到说石景山啊， 嗯， 就是又咱就这后面这几分钟咱们就穿插了是吧， 嗯， 因为大家问题来了，就问一下石景山这个巨星园还有雍景四季怎么样，说有计划那边有没有地铁啊什么的。石景山不是有那个一号线吗？说的是哪个区域我不知道 啊。像这样雍景四季还不错，雍景四季不错，因为石景山有几个盘，像远洋山、沁山水啊，加上雍景四季这等等， 嗯， 啊，包括现在新盘叫寰宇天下，啊，还有两个其实是二手房，但是品质非常高，叫金石公馆啊，金溪公馆， 嗯，二手是吧？ 二手这个其实也是前几年的2013年到2015年的开发的，中海的也是这个金字头的公馆，这几个都是不错的。石景山未来就是一个6号线的西延是到金安桥，这个走的一般是在。相当于平安大街这条延长线。 嗯。 另外呢，还有一条11号线，这在规划中啊。十一号线是从金安桥出发，应该是也经过石景山到鲁谷等等， 嗯， 啊。但目前规划是这样啊，最后怎么实施呢？还有变数，啊。这个是还有一个3号线，但是3号线17啊，现在只到东四十条，未来的走向啊，应该从西段来讲，也有可能穿过石景山啊。 嗯，好的，然后那我们这边朋友有朋友问到这个博鳌啊，这个海南的博鳌，要不我们再来说两句吧。 嗯， 因为他说这个以前这个可能到海南的飞机只有海口，然后到还有三亚， 对 吧？ 嗯， 然后呢，这个博鳌的这块呢，飞机场，落成了之后，或者说运行了之后，那博鳌这边的这个房子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博鳌它是一个镇，它是琼海市的一个镇，临海，但是它这个镇呢，你毕竟是一个镇。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教育啊、交通啊，都稍微的弱一点啊。虽然有高铁的这个有动车的这个相邻的站， 嗯， 但是偏弱一点。机场的开通，对它来讲呢，一定是利好的，啊，因为第四还有，因为这次这个，这次大的这个文件来说呢，要还会增加其他机场。那琼海其实博鳌已经现在有这个机场了，还会有一个促进的作用。但是它目前，博鳌镇来说配套相弱，但是医疗先行区这个位置来说呢，是比较高大上的啊，但是你从自住来讲，还是目前要差一点啊。 所以就是它以后的这个发展还是可以的，是吧？ 没错， 就其实咱们都得看以后，因为现在来说，可能有些地方还是会差一点。只是说大家要综合起来，无论是从它的价格上，还是说从它整体的这个您喜欢的一些这种资源上，还有就是这种医疗配套，咱们只能是这样大概去 从长远的眼光 来 看吧。 对，来去列一个。其实如果我想让这个拆哥给我们来列一下，就是你自己个人认为的一个排序，比如说咱从因为三亚呢，因为虽然说它很不错，但是毕竟我觉得它现在价格已经很高了，对吧？ 对， 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在那边买房来说，就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对。 所以呢，就是你觉得从就是刚才我说的各个方面，就性价比吧，就是你自己给排 性价比，应该就是这个陵水，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海口，另外万宁城脉也算， 嗯， 啊，这是第二梯队的啊，剩下就可能是这个三亚啊， 嗯， 对，三亚加北， 三亚现在往后了， 琼海啊，琼海啊， 嗯。